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资讯。据2017年度城市发展动力指数报告，中国有5座城市跻身世界最有发展活力城市排名前30。排名榜显示，上海位居第4，北京第15，深圳第22，杭州第26，南京第29。排名榜首的是印度班加罗尔。新版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评价标准已经于本月实施，公租房单套最小使用面积从22平方米调整为15平方米，公租房的住区明确应配备公交车站和出租车等候点。四川出台相关办法，年满18周岁的男性适龄公民需进行兵役登记，登记时间从每年的1月1日开始，6月30日结束。沈阳故宫博物院11日表示，该院唯一从未对外开放的院落静典阁正式修缮开放。此次开辟的静典阁将专门举办院藏国宝珍品展，门楼展出沈阳故宫从未公开露面的近500件国家一级文物。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乾隆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是雷人秀，我是雪雷。啊，我太喜欢了意大利人了。意大利最近这几年不是一直财政紧张嘛，因为旅游的人去的少了。可是呢，当地有一个景区叫王宫，这个景区来了一个新主管，主管上任了之后呢，游客就变多了。万万没想到啊，现在这个新主管被意大利的工会写信给举报到文化部长那儿去了。这个意大利当地工会写信的时候就说，抱怨说，这位新主管每天工作加班到深夜，却没有事先通知其他人，这种行为会将整座王宫置于危险之中的。我太喜欢意大利人的幽默感了，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愿意加班，我也不许你偷偷加班。当然现在意大利的文化部长就这件事情还没有回应哈，但是大 boss 意大利的总理伦齐给这个新主管就辩护，就说你们这个指责实在是太滑稽了，你看这主管上任之后，2月份游客的数量就增加了70%，营业额就增加了105%呢。那有了大 boss 的挺，新主管就说了，他说，虽然工会的举报信就像扇了我一耳光，但是我还会继续夜夜加班的。不过我听说哈，那个更大的耳光还在后头呢，因为那封举报信听说是这位新主管的老婆写的，叫什么寂寞空庭春欲晚啊。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仍然靠得远远。你好像对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 子是个智慧扰扰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少从几时的恋爱的字，错过你会不会错过这幸福的一辈子。 么那么低，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喜欢你，那么那么的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决定了我的难过，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没有说出感受，只有不经意的沉默，却不能肯定你真的会懂。身旁的他还是告诉我不能再说，在我才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我以为你会留住我，想从你的眼中找到悸动。也许我从门口离去不能代表些什么，我以为你会留住我，只有自己爱上你的眼里我不知所措，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走，只有自己爱。

然到了我们今天 Fort of the Day 每日一思的时候了。听说就是英国那边乞丐当中，每五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真的无家可归的，而其他的大部分乞丐呢，都是把乞讨当作工作之余增加收入的方式。所以我就在想了，他们如果真的把乞讨当成职业的话，应该很会有职业操守，不会随便抱人大腿不给钱就不让走吧。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 绿草青青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一，正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廊坊晴转多云，10度到-4度。首都北京晴，11度到-3度。近邻天津晴，8度到-0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分享关于皮肤的两个小知识，在洗完脸之后呢，用手指蘸一些细盐在鼻头两侧轻轻的摩擦，然后再用清水冲干净，黑头粉刺就会清除掉了，这样不但干净，毛孔也会变小。另外，豆腐可以用来美容，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用一块豆腐放在掌心摩擦面部几分钟，坚持一个月，面部的肌肤就会变得白嫩滋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福建的小伙子，他去了趟照相馆，跟照相馆的老板说，请把我拍得跟宋仲基一样帅。怎么回事呢？他受什么刺激了呢？这小伙儿当天是亲自下厨，准备了一道烛光晚餐，想要跟自己的老婆浪漫一下。可是没成想，他老婆呀，就一直看宋仲基主演的那个电视剧，就是《太阳的后裔》，然后也不怎么跟他搭理他，不跟他说话。于是呢，这小伙就跟自己老婆吵了一架：“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就只看宋仲基？”然后借着酒劲，就跑到了照相馆，要求说：“老板，我要拍照，请把我拍得像宋仲基那样。”当然了，照相馆的老板无力回天呐，只好报警。说小伙呀，你到我这照相馆来有什么用啊？你应该直接去韩国呀。那处理这场纷闹的民警就说，劝大家哈，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韩剧影响了夫妻感情啊。但是我作为脑残粉，我只想说，仲基欧巴，我爱你，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老公，药不够吃了。 当你不快乐的时候，记得写封信给我，别怕我担忧。 Remember baby， 想我的时候 不要难过、哦、找个朋友出去等等我，当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争取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舍不得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写封信给我，别怕我担忧。Remember baby， 想我的时候不要难过。找个朋友出去兜兜，当你明天醒来，我就不在，请你守好我的爱，等我回来。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你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舍不得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 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我怕走不开， 珍重是最难下咽的对白，这几天我已体验。在身边是多好的感觉，不能和你 say goodbye， 泪会流下来，藏不住的爱，我想你明白，舍不得， 舍不得 ，Oh my love， 你在等待，我也等待，等我回来。 国际 OK， 李雷跟老婆韩梅梅为了一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气得他找朋友 Jim Green 诉苦，就跟他分析我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谁先挑起来的呀，到底是谁的错呀。 Jim Green 就说，李雷 It is just six of one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什么是 six of one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 这就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的意思。这句话呢，也可以形容两个人对事情的责任相同，或者是水平本是相同。所以李雷说， Jim Green， 我的朋友啊，这真是一个巴掌打不响，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婆吵架了，不然就会变得跟你一样打光棍，好可怜啊。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有话看着只需这样，你要记得啊，莫待无空着时才想念他，有心栽花花不开呀，那不一定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多难得啊。 去春来花谢又开年复一年呢、啊、有人叹息有人抚慰有人占有他别把我当作无意在下的雨将花香味在山天一大自意的繁华别把我当作是你擦肩的水中花瞬间的美丽你要珍惜山枝桠谁开在艳阳底下谁开了却没有人懂得欣赏它谁开的满山枝桠谁开在艳阳底下谁开了却没有人懂得欣赏它看花去春来花谢又开年复一年啊有人叹息有人抚慰有人占有他别把我当作无意在下的雨将花人生未在身体里的自意的散花间的水珠花瞬间的美丽你要珍惜啊 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愿我们交换一颗心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心却停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新的亮，轻轻的幸福感，我以为全被你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想念对象，我有一个投奔方向。 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下一个路口，你会不会想起我？ 让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三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决定自2016年10月12日起，在102国道三河辖区、三河东西市区各主干道，对下列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自动抓拍：一，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识标线的地点掉头的；二，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车线以内或路口内的越线停车；三，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大型车长期占用小型车道。特此公告，三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6年9月12日。 总会提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画面，谁不曾为了情感着寸断，苦望感情世事孤单恋，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 星星跳跃，温暖相连，静止的时间，好多画面，每一张熟悉的侧脸。当英雄失去了眼泪，让喧嚣也挡住伤悲。我不想遗忘当时的月光，还清楚地照着那侧脸。黑暗中谁能看见那一道幸福线？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颓废都湮灭，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蓦然回首，前尘不见，你会不会依然还有眷恋？旧城墙斑驳了岁月，只划过一瞬间，故事的终点如果被改变，只留下最后的那侧脸。黑暗中谁能看见幸福都浮现？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这条路到底有多远？灰飞又湮灭，谁在眼前？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我走着走着，想着想着，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然回首，坚持不尽，你会不会依然还有眷恋？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元宵佳节之际，市文化中心广场和燕郊影剧院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市东西市区分别举行民间花卉吊演，将贺新春系列文化活动推向了高潮。起劲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秧歌扭起来。每年元宵节的花卉吊演活动是我市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的压轴大戏，参加吊演的节目都是各镇区街道经过层层选拔精心组织的，各代表队的队员们身着艳丽服装尽情舞蹈，呈现出一片热烈喜庆的氛围。花卉吊演既有发扬传统紧跟时代的大秧歌、石美图、腰鼓，也有传承数百年的舞龙、舞狮、舞秧歌、舞虎棍等节目，同时也有反映新时代人们幸福生活的广场舞、健身操等。激扬的鼓乐在广场上空飘荡，参演队员们个个神采奕奕，舞出了人们欢快的心情，舞出了对家乡的美好祝福，更舞出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花卉吊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为贺新春文化活动中增添了一道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线，也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充分展示了三河人民健康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元宵节期间，我市在市图书馆举办了猜灯谜活动，活动现场市民们三五成群结伴猜谜，有的自己冥思苦想，有的正在和同伴商量，或仰头读题，或低头沉思。活动中还专门为猜中的市民准备了丰富的小礼品。此次活动共悬挂灯谜300余条，谜题涵盖了地理、历史、法律、体育、娱乐等方面知识，形式上除了字谜，还有词语谜、地名谜、专业名词谜等等，内容贴近生活又富有文化色彩，生动有趣，既具娱乐性又有知识性。活动寓教于乐，促进大家思考创新，既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让市民们充分享受了猜灯谜的乐趣，营造了文明、喜庆、和谐的节日氛围。环保之声今天播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解读。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是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统一监督管理，与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实施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一、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分别不同的功能区制定国家生环境质量标准，根据国家生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建立环境噪声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范围，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等。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主管部门负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建设项目中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验收，起事业单位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申报的审批，对排放环境噪声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接受工业企业使用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固定设备的申报，接受城市市区范围内施工单位使用机械设备产生环境噪声的申报，接受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商业企业使用固定设备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申报，依法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等。三、各级公安、交通、铁路、民航等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对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智慧三河手机台是三河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新媒体，实时快讯，这里有三河时政热点、京津冀、百姓话题，为您提供最新最权威的新闻资讯。直播栏目三河直播和央视卫视，在这里您可以免费收看三河的新闻综合频道、燕郊生活频道、影视频道、品味1033和央视卫视直播。节目点播三河新闻、德润三河、聚焦三河、燕郊百姓生活等本土各大栏目，你点我播，想看什么您做主。精彩活动图文视频实时直播，让您躺在家中就能观看各大活动。快拍分享，发生您身边的事，您拍您写传过来，我们发布，大家评论。我爱阅读互动板块，朗诵阅读精彩视频音频等。党务政务为您提供一个公开畅通的政务平台，及时了解掌握更多的政务信息。文化三合

到终点。 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尊贵的超人先生啊，在微信上留言说：“雪雷宋仲基是谁？”啊，什么？我为什么要爱他？啊，什么？他留言说：“我的男神是阿尔帕西诺。”这位听众，我要问你，阿尔帕西诺是谁？让我书面了它。 你用的嘴意让我们更近，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走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待我让你别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能说的你都懂啊。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没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 术之美，修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速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树叶市31590000。 缺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缺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缺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欧记在微信上留言说，我每看一部韩剧就会迷上一个男神，关键是我还是个男呢。祝你们幸福。 灿烂的梦早已泛黄，那斑驳的誓言已簌簌风香，幸福的花早已风干，沮丧在墙一角不吐芬芳，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就算闭上眼不去看也难以减少幻想，空的心房止住忧伤，曾热闹的片段一幕幕退场，你的方向怎么去找，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就算闭上眼不去看，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减少幻想，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一分一秒秘密的缠，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狂乱不能计量，离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一丝一毫秘密的藏，我泛滥的真爱不曾将你永远不会明了，去找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朝来暮去轮流提转，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四面八方，就算闭上眼不去看，尽了力去抵挡也难以坚守幻想，爱的牵挂不能放下，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梦，一分一秒秘密的缠，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爱到狂乱不能计量，离不完千千万相思如梦，一丝一毫 微信群里 really 留言说，我的男神就是我自己。 really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话说太过没意义，感情已满意怎会没有痕迹，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 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

那粉丝群里的黑胖柠檬猪留言说，我的女神是 Emma Watson， 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女孩哈，现在当然已经长大了成女神了，我说这就是我童年的女神啊，我喜欢她傲娇的性格，我想被她调教。这位你好像看岔了剧了吧，你应该喜欢的是五十度灰的那个女主，对不对？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跌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回忆了残红？把人生等失相思河畔跌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则预言，他说三个人正好遇到了暴风雨，一个有雨伞，另外一个有雨衣，还有一个既没雨伞也没雨衣，想等雨停了再继续出发。马云说反而是那俩有雨具的人会更早的到达目的地哦，所以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遇到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大家要沉着，要冷静，要继续前行。我是觉得呢，如果真的啊，按平均工资来算的话，我绝对属于那少数的高收入者。但是作为一个把80%的收入都花在住房上的高收入者，我今天赶紧去买了一把雨伞，一件雨披。然后那个卖雨具的老板就跟我说，雪雷，别冷静，趁热打铁，等房一拿到赶紧贷款再买一套。 风管下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遮开了一处这仔细，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呼吸不能免俗的十四亿生命，这自信不过是全局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和不义。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自信， 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是全局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你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凄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剧本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是一出折子戏，把最凄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剧本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 脱下凤冠霞衣，我将永在擦去，大红的幔布闭上了，遮住这自信。 要说，我知道你要说，你跟我来，就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哟。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将一眼 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时尚界、珠宝界又掀起了一股新浪潮，这股浪潮就叫生物珠宝。不是把钻戒，也不是把黄金、白金往身上戴，而是把活的植物往身上戴，而且这个植物戴在你身上吧，它还边戴边长。这个设计的设计师名字叫苏珊，她呢是从自家的花园里挑了一些肉嘟嘟的像那种植物啊，像仙人掌那之类的哈，然后就把这些植物嵌在金属的手环里啊、耳环里或者是项链之上，但是因为这些植物都是活的，所以它长大概两三周之后就会从这个手环上脱落，但是这个设计师说没有关系，脱落了之后你可以把它移到花盆当中继续让它活着，这些植物首饰可都是我本人纯手工制作的，主要是为婚礼场合设计的。我是去看了一眼，确实好看，设计的清新脱俗。不过呢，有一个准新郎正给未婚妻买完了钻戒、项链、金戒、耳环一套头之后，听到了这个设计，焦虑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给他知道了，又要增加婚礼预算了。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风到这里就是年，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成仙，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了我，深深看你的脸，熟悉的温柔，扮演的温柔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你和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的